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7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继续艺考零距离啊。上个周末呢，刚刚完成了全市的美术统考。那么美术统考之后，接下来各所艺术类院校的校考呢也将会开始。实际上，这个阶段对于我们的艺考生朋友来讲，真的是非常的艺考。一方面呢，你要面临着艺术类的考试，同时呢还要兼顾自己的文化课的考试。艺考路上如何找好文化课的加油站？啊，让我们的文化课的成绩能够有所提高。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了两位专家，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这样的话题。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看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中小学素质教育每4年督导一轮，督导内容包括不设重点班等内容。2018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发布，提升全社会教育素养是减负前提。节水课堂走进本市24所大中小学校，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日前下发了北京市普通中小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督导评价方案。教育部门透露，本市将按照每4年一个周期完成一轮对全市普通中小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综合督导评价。方案明确，督导评价内容涵盖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各个方面。2018年海淀区首批认定的新优质学校名单日前出炉，包括北京市21世纪国际学校等在内的11所小学、12所中学被认定为首批海淀区新优质学校。据了解，海淀将通过该项目带动促进成员学校全面发展的特色提升，协助每所成员学校找到自身发展突破点，实现一校一特色。新优质学校的新则体现在教育理念、课程资源、教师团队、学生团队等方面。针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一跨世纪的问题，中国教育3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日前发布了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随着年级增长，反映负担重的学生比例持续增加，尤其是该比例在升入2年级之后直线跳升至40%左右。调查建议要从国家公共教育治理角度来看，为保护青少年的健康和更好培养人才，减负是促进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政策取向。记者日前从市节水管理中心了解到，节水课堂正陆续走进北京第200外语学院附属中学等本市24所大中小学，通过知识竞赛、互动游戏、宣讲活动等形式，把节水知识传播到学生和家长当中。 上个周末，全市美术统考结束，统考过后，艺术类院校校考也将拉开帷幕，而艺考生的文化课复习也要提上日程。据统计，艺术类专业课通过率普遍在80%，而文化课的通过率只有35%。文化课成为了艺术生升学路上的拦路虎。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优秀的文化课成绩，成为了众多艺术类考生的当务之急。教育面对面邀请艺考专家与艺考生为您做详细指导。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艺考零距离啊，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先为大家介绍来自清华学校全日制的校长赵宏凯校长。赵校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呢来给大家介绍啊，清华一八级的毕业生，也是高考文化课考了604分啊，清华专业课北京第八名，录取到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专业的刘新明。新明你好。 大家好。 上周六我们的全市美术统考已经结束了。 对。 啊，艺考生朋友们，就是至少美术生朋友可以先稍稍的安定一点了。是吧？ 对。 紧接着那就是各所学校的校考。 校考。 对。当然在这个阶段呢，知道大家挺难受的，就是我又得兼顾艺考，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文化课的考试。 对。 但时间呢总共就这么点儿。 对 对, 对。 是吧？赵校先给我们这些个艺考生的朋友，咱能不能先规划一个时间表？ 好的。咱们校考结束之后咱们联考结束之后呢，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呢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吧。一个是从我们的联考到我们的校考这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我们的校考到我们的高考这样一阶段。为什么做这样一个规划呢？是因为首先在我们联考结束之后，校考开始之前，我们的主要的精力可能还是要放在我们的专业课的备考上边，校考专业课的备考上边。而到了二月底或者是三月初，我们的校考结束之后，这时候我们的全部精力才会投入到我们的文化课备考上边。所以说我们把它分成这样两个大的阶段。那针对第一个阶段来说，因为我们的主要的精力可能还是放在了我们的专业课校考上边，所以这个阶段来说呢，对于文化课的学习啊，我们建议我们同学们一定要千万不要放弃文化课的学习，一定要利用我们零散的时间啊，把我们的一些专业课的基础知识充分打牢。因为我们艺考生呢，如果要都等到我们这个专业课校考结束之后再去冲击文化课，那个时候呢可能距离高考都不到100天的时间了，时间呢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对， 所以说呢，建议同学们在联考结束之后，校考开始之前，把文化课的基础知识就要打扎了，打牢了，就要抓起来了。从校考结束之后到高考之前，这不到100天的时间当中，就要全力的冲刺我们文化课的高考了。所以说我们把它分成这样两个大的阶段。 先问问新明吧，去年的这个时间段你在干什么？ 我记得当时，联考过后之后就要去准备各学校的校考了。然后我当时对文化课的一个处理，当然不是全放下。我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听的。因为清华有一些网课的资料，还有像比如说阅读一课这种音频类的课程，我文化课更多的就是用一些饭前啊，睡前啊这种，就是自己闲暇的时间，然后做了一些就是铺垫的工作。 具体都怎么做的？你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听众朋友，给今年要考试的这些同学们有一些什么好的方法有没有？ 首先就是比较常见的像语文的古诗，因为语文的那几篇比较长的古诗文啊，是在考前你很少再有时间去背他们的。比如说像一些音乐，就是我记得当时比较清楚的，比如说琵琶行，就是找一首歌然后去，就因为画画嘛是可以听歌的。 对， 就是画画是在用手，然后你脑子就可以在听歌，然后听歌的时候就会反复去加深这个古诗文的印象，然后这个就给我备战高考的时候减了挺大的一个负担，就是古诗文的方面就会比较轻松。而且像是清华的一些，像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阅读一课，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啊，或者是起床啊之类的，就是还是有很多空闲的时间的，比如说10分20分就可以听一节课。然后听一节课也并没有上课的感觉，就是在听申老师讲故事的那种，这是我一个比较亲身的体验。 接下来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具体到怎么来保证艺考生他的这种文化课的提升了。 刚才呢我们把时间呢分成了两个大的阶段，我也分成了两个阶段去说。具体的就是我们校考结束之前这一个阶段，从我们联考结束到校考结束之前这个阶段呢，刚才呢新明同学也提到了，就是要充分利用好我们的零散时间，零碎时间去学习我们的文化课的基础知识内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我们的名句的默写和背诵， 这样的一些内容，像我们的还有英语的这个单词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名著阅读等等这些内容呢，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什么规律呢？就是任务量比较大，而系统性要求不是这么高，不是像你说我像数学啊，我也做一道大题啊，语文我也写一篇作文啊等等，时间系统要求比较高。而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名句的默写背诵啊，像我们的英语的单词啊，像我们比如说文综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史实啊，政治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基本原理啊，对吧，地理的一些基本的公式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属于基础知识方面的。我们建议大家呢，利用我们这个校考结束之前在学习专业课的这种琐碎的时间，零散时间，当做一种调剂的去学习。而且呢，形式上像新民同学也提到了，可以是灵活多样的，不一定非得是在这儿背记，像刚才我们提到我们可以听，对吧，像咱们精华推出的阅读一课，沈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去听我们的名著，像我们还给我们提供我们同学们提供了刚才提到了名句当中的一些朗诵版本，我们一边画着画一边听就可以了。还有像我们的英语的单词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通过一些英语的背单词软件啊，我们精华推出的背单词软件，还有我们像英语的3050单词手册呀等等，一天背个10个20个的，10分钟8分钟的背个3个5个的，这样就可以。所以说呢，我们前一阶段的学习建议我们大家就是利用零散时间，利用多种媒体方式，听说读写综合运用，把基础知识打扎实打牢固，为我们后期的文化课的冲刺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前半个阶段， 就是校考之前你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要夯实基础。校考结束之后，不管咱们行不行啊，您都得要认真准备明年的高考了，对吧，这个阶段怎么来做准备？ 这个阶段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要提高学习效率。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课备考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大部分文化课同学的备考呢，是要到了3月的上旬才能结束我们的专业校考，那个时候呢，可能距离我们的高考呢，只有90多天左右时间了，时间可以说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短。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我们好多的同学呢，前半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在我们的专业课备考上了，文化课呢，可能落下了一些，相对来说基础比较薄弱一些。那么正是这两种情况造成了我们的时间紧，再加上这几年来看我们的艺考文化课的要求在提升，可以说有三个特点：时间紧、任务重、底子薄。那么针对这个，所以说我说这个时候什么就更重要了，学习的效率就更重要了。 对， 我们可能就不能够利用我们传统的一种学习方式，比如说我们的题海战术，可能就不适合我们的艺考冲刺的这个文化课冲刺的同学了。所以说第一这一点来说，就是提高学习效率。那么提高学习效率对于我们同学们来说，我提这样几点建议。第一，如果我们在考这个找这个文化课冲刺的这种学校的时候，就要先问一下咱们有没有这个针对艺考生的这种班型和课程， 专门针对艺考生的。 对 啊，不是说是个班咱们就能上。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随便插一个文化班，因为人家文化的同学可能从高三一直复习到现在了，第一轮复习可能都结束了，如果我们中途插班进去的话，我们是跟不上人家这个节奏和进程的。所以说要找那些有专业的针对艺考生的这样的机构去补充补习我们的文化课。第二呢，要具体再问一下这些机构当中有没有针对咱们的艺考生的专业的教材。我们的这个艺考生的备考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时间紧任务重底子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学习内容上就要做一些筛选了。我们要尽量把那些高考当中占分比重比较大，同学们比较容易拿分的，相对来说能够通过短时间就能够把这个分拿到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那些偏难怪题相对来说我们文化生都不一定能拿到的分数了，就把它知识点呢或者是题型啊，我们就要给它去掉了。这些呢一定要找一个能够有专门的艺考教材的这样一个机构。第三呢，就是要找那些老师，他们是不是有过艺考教学经验的老师，问一下这个。因为我们艺考生刚才说了和文化生呢特点不一样，短时间内提升就要找那些有过艺考教学经验的，并且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这样的老师去教我们的艺考生。 哎，这样呢，我们的备考可能学习效率才会比较高一些。 嗯，咱们回过头来然后再讲，因为在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全市的统考结束了，然后接着就是校考，新明呢也是参加了校考了，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给今年的这些个考生朋友，就是你在进入到这个校考的时候前后期的准备有什么样的经验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要先明确一个主攻方向，然后其次是要把自己的校考几所学校分层，不能只有一个，比如说我的主攻方向是清华，然后像对我来讲清华央美是第一级别的，然后像第二级别的像是北京电影学院和传媒这种就是与我专业是第二层的，然后第三层呢像是北交通，然后那个北工大北航这种就是综合类院校，然后这是第三等的，他们考试的形式也都不一样，有了一个主攻方向之后要把最多的精力和最多的时间去投入你最想去的学校。其次如果你是把像我练清华的时候就是把清华的东西练得很好，在其他很多校考的时候是能用上的，像我一个同学就是我们考北航之前也没有怎么仔细去练过，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学院，然后他当时就是拿着自己清华准备的设计素描的东西，然后去基本上可以说是很直接的用到了北航上，然后他是北京的北航第一名，就是他其中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的，我觉得就是要灵活去运用，然后校考其实也不是说铁板一块儿，就是北工大考头像，那我就只能是用头像，比如说你练过北影的人物动画，你就可以把一些有趣的东西放到你北工大的卷子上去，就是把你的校考贯通，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就是一鱼多吃吧，是吧， 要灵活， 要灵活运用啊自己所掌握的这种技能啊。 对， 当然了我们今天说这个艺考，就新明来讲，或者说就上周的这个美术统考来讲，我们把它这个缩小化是聚集到美术考生的身上，但实际上艺考还有很多其他的呢， 对 吧，比如有学表 播音主持、 学 表 演的、 舞蹈啊、 舞蹈，对，等等等等这些个考生，这些朋友们，他只能去参加那个校考去了啊。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的考生，其实也是很大一部分的群体啊。赵校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刚才咱们一直在讲这个时间段最要命的是什么？就是时间，时间少，任务重。对于艺考生来讲，您觉得？因为大家会选择很多的学校， 对对对， 您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专业课校考这一块啊，我提这么几个建议。刚才新民也提到了，就是有要分层，就是我们呢不能就说我就只报这一个学校，我建议大家呢选择6所学校， 对， 8所学校相对是比较合适， 6到8所， 对 啊， 这6所学校当中呢，有2所学校是我们的冲刺的目标，相对来说可能比我们的这个现有的这个专业课呀、文化课呀稍微高一点的，有2所学校呢是跟我们现在水平基本是持平的，然后呢这是我们相对来说稳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保底的，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比我们现在水平要低一点的这样的学校，所以从校考学校的选择来说，我们要有冲有稳有保，不能是都是冲也不能都是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刚才新民提到了说一鱼多吃，主持人是这么给他理解了一下。其实呢，在一鱼多吃，当然这是我认为是一个迫不得已的一个方向。如果我们在选择校考的时候，不管是什么专业，音乐也好，美术也好，舞蹈也好，我们还是真正的要等我们的各个学校的招生简章出来之后，要认真的去研究一下咱们这个学校高校的招生简章。去看一下招生简章当中。虽然说比如说像美术，我们大部分的内容是一样的，素材啊、谢写啊、素描啊这几科，但是呢有的学校比如像北工大，它就比较偏重哪一科呢？创意速写，这样的一些不是统考的一些科目了，我们要看一下它对什么要求比较高一些，这样呢我们的备考就相对来说针对性就比较强一些，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几所比较顶级的我们艺术院校，像国美、央美、清美，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些侧重点的， 有侧重点的 、 就是考察的侧重点， 考察的侧重点，比如说国美呢可能侧重国画这一块，对吧， 哎，像我们的清美啊、央美啊，它有它的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自身的特点、自己的目标去选择这个校考学校。 嗯， 这是专业课上。另外呢，我们的文化课上也得考虑咱们这个学校的这个差异性。因为有的学校虽然说是不同的专业，但是它这个不同专业的文化课层次水平要求不一样。一般的比较偏重于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学校，它的文化课要求相对是比较低一些。但是像艺术理论这样的专业，它对文化课的要求就非常非常高了。所以说我们选择专业、选择学校的时候，还得结合我们的文化课基础。文化课基础当中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需要考虑的是我们的文化课的单科小分。如果我们文化课总分够了，有的专业有的学校它对单科小分是明确提出要求的，像三科语文、数学、英语，这三科是明确提出要求的。你像清美，它就要求语文可能就要求90分了，不能低于90分了。对于数学和英语可能要求不，有的专业和要求明确提出了不能低于80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的文化课有一个明显的瘸腿科目，我们就要把这个科目，尤其是语数外三科，就要尽量利用我们的文化课冲刺把这三科补上来了。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专业课关了，我们高考文化课总分够了，但是由于小分不够，那么我们也可能会存在落榜的风险。所以这个也得考虑，就要认真研究我们的招生简章，看他对专业课、文化课，包括文化课的小分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其次呢，还得要考虑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校考时间的安排上。 对， 因为有的学校呢，它的校考时间可能会冲突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校考学校的时候，哎，除了考虑层次，我们还得考虑看一下我们选这些学校它在校考时间安排上是否要冲突了。如果校考时间安排冲突了，我们可能还得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校考目标院校。第三个还要考虑一个地域的情况，因为时间如果仅仅错一两天，有的学校呢相对来说，因为咱们中国国土面积比较大，相对来说空间上离得比较远，像我们知道国美还在杭州，对吧，清美和央美在北京，像鲁美呢在沈阳了，川美呢在重庆了。如果它仅隔一天，我们大量的时间就会花在这个 路 途上, 而且我们会很疲惫，其实是不利于我们的这个备考的。对吧，这是一点也需要提醒我们同学们的。总之来说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些招生简章，每个高校的招生简章认真研究一下，看他在专业课上、文化课上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包括我们要认真去看一下他在我们所在的省份有没有录取名额，哎，他的录取形式是什么样的，都得要充分了解，做到知彼知己，我们才能够百战百胜。 好啊，现在别怕自己的这个成绩相对来讲差一点，咱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通过这个专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咱们能够实现文化课有一个比较大的跨越。 对对对、 啊、好，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就邀请赵校还有我们的这个新明同学给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你们啊。好了，那么我们明天节目官方微信呢也会为大家来推送相关的这个内容，也希望大家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40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这套系统全天候监测已经成为执法人员的千里眼，有效遏制了不正常使用净化设施的违法行为。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的预报的情况，我市受冷空气的持续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细颗粒物的浓度在每立方米25到60微克之间，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为二级良。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空气质量播报，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城